华的怀旧时间即将开始， 即将开始。 这里是在路上和你一起分享老歌的留声地带，我是刘刚华。刚刚我们听到的是来自丁薇的《女孩与四重奏》，这首歌呢是来自丁薇自己的创作，在2000年开始专辑当中呢丁薇演唱的这首歌。 继续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一首非常珍贵的版本的歌，这首歌的粤语原版呢是来自许冠杰的《天才白痴往日情》。我们下面要听到这个版本来自1979年刘文正的演唱的这首歌的首个普通话的版本，就叫做《往日情》。而在1991年呢，王杰演唱了另一个这首歌的普通话的版本，王杰的那个版本叫做《为了爱梦一生》。而今天我们来听到最早的普通话的版本，刘文正《往日情》。 梦一醒，心一碎，一朝分离永难追回。往日的恋情一如流水，一去永不回。倦鸟还，心孤单，无奈美梦这般短暂。往日的恋情一如流水，一去永不回。横别离，当情深意浓，你心中太匆匆。泪汗流，流向我的心头，只愿那红叶恋秋风。梦一醒，心一碎，一朝分离永难追回。往日的恋情一如流水，一去永不回。 熟悉的旋律可能并不是那么熟悉的歌词，这是来自最早的翻唱许冠杰的《天才白痴往日情》的普通话的版本，刘文正的《往日情》。而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孟庭苇首张专辑的标题歌曲，这也是最早的孟庭苇，来听听他当初的样子，其实我还是有些在乎。 其实我并不想哭，只是眼泪不曾止。有些痛，其实我并不在乎你用什么方式对我，其实我只是有些难过，难过你为何不肯告诉我。你想的是什么，要的是什么，我从来不知道。

倾诉你一心的消息瞒不住。 这里是在路上和你一起分享老歌的留声地带，我是刘刚华。刚刚我们听到这首呢，是来自庾澄庆的《爱你的只有一个我》，这是来自他2009年的翻唱专辑《Ladies Night》当中翻唱的，全是女歌手的歌曲。这首歌的中文版的最早的原唱呢是萧丽珠，而其实萧丽珠这首歌呢也是一首英文歌的翻唱。而继续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来自2002年孙燕姿的 Live 专辑当中的一首非常受欢迎的歌曲，这首歌的作词是林夕和小硕，作曲是李思松，这首歌叫做直来直往。 我个人见你像在街上，从大路的两旁转小巷，在东北废弃的工厂墙上，哦，就要是时候单纯的愿望全白上新娘。嘿，我又绕到广场看一看，那句的天使墙在歌唱，歌词内容跟我的心情很像。哦，我一个人站在红绿灯前看天上，看天上。我继续在街上晃一晃，天台落地窗很漂亮，决定了感情应该走的方向。爱可以是一种习惯，单纯的喜欢，对爱很欣赏，直来直往，有一种勇敢叫做原谅。在回家的路上想 像触电一样，千万别攻击别人最脆弱的地方。在餐厅打破玻璃杯，也别慌张，岁岁平安保持仪态，准备付账。就算看到恐怖画面，先故作坚强，嘴唇发紫，脸色发青，干脆扑到你肩膀。看电影，感动就哭，好事是小孩，以免得内伤。如果男朋友偷瞄辣妹流口水，揍他几拳，捏他一把，问他懂不懂欣赏。 天上，啦啦啦啦。

这是来自郑钧1999年的同名专辑的标题歌曲《怒放》。这首歌当中呢，郑钧呢虽然显得痞痞的，但是对世界呢，对人生没有那么绝望，依然是看到希望的感觉。而继续接下来是1998年许茹芸的《你是最爱》专辑当中的一首歌《美梦成真》。这首歌由许常德作词，潘协庆作曲，虽然不是专辑的最主打位置的歌曲，但却成为了许茹芸的一首经典。今天留声地带就是这样，我是刘刚华，祝福你健康平安快乐。 我能感觉我像只迷路奔驰思念的深夜，停在你心暗戳印失眠的湖水，苦苦想你习惯不睡，为躲开寂寞的狩猎。我的感觉像小说忽然写到结局那一页，我不愿承认缘分一场次枯竭，逼迫自己时光倒回，要美梦永远远离心碎。我抱着你，我吻着你，我笑着流泪，我不懂回忆能如此真切，你留在我的眼眶却替眼水，爱不是离别可以磨灭。我除了你，我除了风，我没有后悔，我一哭全世界为我落泪，再冷的没有你的孤绝，我闭上双眼用泪去感觉你的抱。Yeah.